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 小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最在迷茫》 啊、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话题。那今儿我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话题。那今儿我们来说说门啊，这个门呢，在我们的家居生活中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它呢，可以保证我们居住者的安全和隐私，那给大家提供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说说门当中的这个木门，对吧？ 对， 因为这个门呢，用的过程当中，木门的种类啊，包括用起来的这个地方还是挺多的啊。 是的， 刚才说了哈，大家如果想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报名，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那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啊，因为木门啊，就是。我记得我那年装修的是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到现在你看得有个这个小十年了，所以呢， 很长时间了， 对，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近几年没有去逛过市场的，就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木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什么样的门感兴趣，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在整个的市场的一个行情。 现在吧，其实大家包括在装修中，可能在选门的时候，主要还是要比较注重一些环保。对，也 对，没错，什么都得环保第一位。 对对对，现在都是环保第一位，这个原木门。 嗯， 对，这些的话都是一些符合这个国家这种环保等级标准的。 嗯，所以大家现在可能从环保上先来看了，是吧？提到了一些啊，比如说有原木门，对吧？ 啊，对。 然后说到了免漆门，说到了烤漆门，是吧？ 嗯、对。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有点晕啊，就是我去身边看了，这名字很多，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种类？那每个种类之间它们的这个构造啊，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是的， 对吧？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可以，可以。 先说一下原木门。原木门呢，我这儿可以跟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之前可能也没有什么原木门这说法，一直都是实木门，对吧？但是后来呢，原木门为什么提出来了呢？就是可能说，原木门比我们所了解的这种实木门呢，它可能这个环保等级更高，因为它可能用的这种 板啊，就是相当于里边胶更少嘛，然后那个板才可能块更大一点，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碎，是吧？ 其实 咱来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 啊、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原木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像它的主材呢，就是都是原木， 嗯， 而且像这个原木的树材这些呢，可能选材上边呢也是比较贵一些的， 嗯， 对，然后就像一些这个柚木啊、胡桃木、橡木这些， 嗯， 对，然后都是包括整个门芯都是就是以这种原木为这个材料来做的， 嗯， 像这个经过这些这个烘干啊、抛光、打眼这些等工序加工而成， 嗯， 对，然后像这种原木门呢，它就是在使用上面呢就比较这个耐腐蚀，包括隔热呀、保温， 嗯， 这些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嗯， 而且呢也没有一些就是说不会出现这种裂纹，这样隔音效果也是也都非常好。而且使用长了时间以后呢也是不会变形， 嗯， 对。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像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免漆门、 烤 漆门这些、哦、对，其实它也可以说是这种实木的这种复合门，对，它的主要的像这种材料呢是以这种松木、杉木， 嗯， 这些来、那个就是这个框架来这个，然后包括里边的填充物呢就像是有这些这个桥农力学板这些，对。 能不能这样说一下，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原木、那它可能其实这个门就是一块板儿，就它里边就没有什么填充物了，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 对、 嗯、 也它并不是整块的板，它是有很多的像这种实木板、 嗯、 就是拼装而成。 嗯。 对，市面上也有一些叫做比如说叫拼装门。 嗯。 对。 就是实木门，其实我们其实它也是用很多块的这个给它拼起来的。 对，也有很多块拼起来。 中间它有中空的东西可以往里要放一些、 啊。它是不需要放。 这个是不需要。 它是不需要填充的。 不需要填充。 啊、对。 等于说，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原木，就是也是板拼起来的、 嗯， 只不过它中间没有一些填充物，对吧？ 对对对对。 啊，那刚才我们后来所说的像这种免漆门啊什么的这种复合门吧，咱、就说 复合 门吧。 对，实木复合门。 对，复合门的话、那它中间其实是有填充的。 对，它是有填充物。 嗯，那这个填充物一般都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一般的话，像好一些的话，像这个桥洞力学板。 嗯， 对， 这个桥洞力学板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也是用那种刨花板， 刨花板、 就是、 啊， 就是胶，就用胶合而成压的， 压的， 对。 嗯，所以为什么刚开始咱们就说嘛，这个为什么原木门、啊、这种要比这个复合的这种门，它的环保度更高啊？就是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是木材本身嘛。 对。 但是呢，这个后面我们说的这个复合门，它中间其实是有填充的。那填充这刚才说这刨花板，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板材类嘛？ 对，没错。 它肯定是有胶啊，有这些东西的嘛。 对对对， 对， 还有包括一些密度板结合而成。 对对，然后只不过它外面。大家看起来好像就是有木头给它拼起来的，是吧？ 像包括外面的可能是一些用这种原木皮啊这些来、 原木皮给它附一下， 对，附一下， 让你看着像是原木，但是其实是各种板材，对吧？ 对对对，这样的话，相对于原木门的价格上来说的话， 那肯定 会要实惠一些。 那肯定啊、那刚才你说到了，比如说像免漆门还有烤漆门是吧？ 嗯， 这个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吗？只是外面工艺不一样吗？ 一部分有一些门的话，其实里边的结构是一样的， 嗯， 就是外面的话就是一个表面的加工处理不一样， 嗯 嗯，这样的话包括整体的像这种风格啊，就是效果、啊、看起来也会不一样。 像免漆的话，那我肯定知道它没有油漆嘛， 嗯，对， 对吧？就是外面它不给你上这种油漆，那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给它怎么说就是？看起来像一整块门，像一整块门呢、啊。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表面的话是会有这个 PVC 膜。 PVC 膜。 对，整个的真空吸塑。 嗯。 所以是整张吸塑上面。 啊、 对，所以就看不出有这些拼接的这些痕。 知道了，就是相当于外面有这种膜嘛，然后把这膜把这板子啪。一扣是那种感觉吧？ 是，您这个理解也非常到位， 也对是吧？ 对， 就是给它压进去了。 嗯、是的， 嗯，所以它可能不需要油漆。 对对， 对吧？那像烤漆呢？ 烤漆的话，就是需要来刷底漆和面漆。 刷底漆和面漆。 对 对, 对。 啊，等于说在本身原来这个结构之上，我再刷上底漆，再刷上这个 面 漆。面 漆 对, 对。 啊，然后这就叫烤漆门。 对，烤漆，因为这是要用到油漆的。 用到油漆的。 啊、对。 啊，这个可能就适合，比如说家里一个是价格便宜，对吧？ 嗯。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需要好多色儿，是吧？ 啊，对。 像那个免漆门，它其实也是可以做成很多种图样的呀，对吧？ 免漆门的颜色非常的丰富。 对啊，因为它那膜想用什么弄什么嘛，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包括装修啊这些就很受喜爱，对，可以根据自己的装修 风格 不同，对，可以进行多样化的选择。 所以说像这种免漆门这个膜啊很重要，就是看它的工艺吧，比如是不是压得好，就跟以前我们说橱柜一样，就是比如要看它这封边封的怎么样。 对， 如果你封的不好的话，它里面刚才说了，它里面会有一些胶类的东西，有一些爆花板的那些是吧，那种释放，那它就会释放出来。那如果它压得好，或者说它的工艺到位了，那其实它的环它的这个出不来啊， 对 吧，所以它的环保都就会还不错。 对的， 是吧， 像免漆门它也是，就是表面是这种 PVC 膜吸塑，然后旁边的话就是也是使用这种原木的原木条作为这个封边。 嗯嗯， 所以说像一般现在像一线的这些产品的话，这些像工艺上面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环保等级也都是很好的。 对，所以在市面上来说呢，就是只要是能在市面上出售的，按说其实都是应该符合国家这个标准范围之内的，大家倒不用担心。 对对对对， 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对环保比较较真儿的朋友是吧， 是， 那您肯定咱们肯定得排个序嘛，对吧，比如说像原木门，那因为它没有里边那些填充的东西， 对对， 然后外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跟厂家说，我说我都不要，你别给我刷清漆，我都不要，我就要木蜡油，是不是，那相对来会环保等级更高一点。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明白，根据您自己的选择来去选择不同的这种种类。 对对， 是吧， 是的。 刚才说了啊，有原木，有免漆，有烤漆， 是 吧，还有什么种类吗？ 还有像这个磨压门。 磨压，哎，对，磨压是什么意思？ 磨压呢，它其实也是就是以主材呢是这种干燥的方木，来组合的，来做的这个龙骨架，然后在这个龙骨架上面呢，就也是就是粘带就带这种造型的和这种仿真木纹的这种高密度板纤维膜，对，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机械压制而成。 也就是说，它里面是一块一块的这种。木材是吗？ 其实磨牙门可以说里边的话可能是有一些条的这种 木材， 对，骨架， 骨架， 对，木材， 骨架，骨架。那它里边 其实它还是主要里边的话还是空心的， 空心的， 对，空心的。 哦，它里边其实是不填充的。 对， 是吗？ 对对， 就是只是有骨架而已。 对，骨架填充，它不是就是整个填充这样的。 像跟刚才说磨压和那个不是，像刚才说那个烤漆和免漆里面是有填充的。 对，是的。 是吗？ 对，是有填充的。 然后磨压门它里面是没有填充的。 对， 只是有骨架。 只是骨架填充，就是说填充的没有那么饱满， 那么实。 对，那么实， 对吧？ 对对。 然后它外面是用什么？ 它外面的话就是这个，就是那种纤维膜那种板， 纤维膜密度板， 对，密度板， 然后再给它扣一层， 扣上， 扣一层， 对， 然后那它还用再去上漆或者是什么吗？ 它这边也有上漆的，就是其实它磨牙的这个有的这种表皮，但是基本上也是属于免漆的居多，对。也是有的不用上漆， 也是有的不用上漆， 直接扣上就可以。像这种门的话，就是毕竟是空心的嘛，它这种隔音啊这些效果呢就会差一些。 对对对 对， 这倒是。 但是它比较像这个防潮啊这些， 这些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对，因为它外边有膜嘛。 对。 包括像刚刚我说那个免漆啊，或者说是那种，它们防水效果应该都还不错。 对， 防水 都还，防水 都没有问题啊，主要就是看它里面的这个是比如说像隔音的这种问题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环保的这种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的 啊，那还有其他种类吗？还是基本就这些？ 基本上是这些，就是现在市场可能大家在选择木门上边，对，基本上就是这些， 基本上就这些，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原木的，就是里面就是我纯的都是木板。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对，用这些来弄起来的这个， 一种是填充的， 对，一类，另外一种就是填充的， 对 吧， 对 啊，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两种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去选。 是， 关于隔音效果方面呢，就是是不是还是这种实一点的相对隔音会更好一点，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比如说我这屋的门可能就是一个摆设，我也可能比如书房的这种门啊，一般可能大家也 不会经常关，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就都无所谓了啊。那如果是卧室的话，那可能有的人可能睡觉比较轻，或者怕一些这种声响，那可能就会选择一些隔音效果好一点的，比如像刚才说到这种实木门、原木啊、原木门、实木门啊，然后或者是选择那种刚才说里面填充的这种就比较实在的那种门，就会更好一点。 是的， 对吧？ 因为毕竟卧室嘛，是供大家就是休息的这样一个场所，对，所以说隔音的这个要求啊，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嗯，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木门啊。然后呢，刚才也是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木门的种类。我们大概也是了解了不同的这种叫名字的这种门，它的构造是什么，对吧？然后它的这个原理是怎么弄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大家从环保的这个度数，包括和从这个整个这个门的这些这个情况，它怎么做出来的，就大概有一个了解了，对吧？ 对的。 那我们能再说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就一个大概一个范围吧，就是刚才说的不同的种类。这样的话，我们好知道我们买哪种门的时候，多少就差不多啊？这种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这种价格上边来说的话，因为也是参差不齐嘛。 对，咱就说一个大概的范围吧。 嗯嗯，基本上可能从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原木门来说好了，原木门的价格可能要在4000到6000， 嗯， 可能都会有 一趟。 对，一套门。 对对对，这个肯定的，因为毕竟人家是大板子嘛，对吧？ 对对 对。 或者没有拼几块，都是原木嘛，所以可能价格会高。 对，价格会高 一些。对，差不多这个价格。 像烤漆门呢？因为它的价格的大概是在也是在4000左右 啊。烤漆也会这么贵啊？ 对，烤漆的话，因为也它会分漆 的， 包括它的工艺，它的工艺会比较复杂一些，包括在生产上，这个工期也会比免漆门的时间要长一些。 嗯， 对， 嗯， 然后像免漆门呢，它的价格的大概是在也是在4000左右 啊。烤漆也会这么贵啊？ 对，烤漆的话，因为也它会分漆 的， 包括它的工艺，它的工艺会比较复杂一些，包括在生产上，这个工期也会比免漆门的时间要长一些。 嗯， 对， 嗯， 然后像免漆门的话，大概一般在3000左右，2000到3000， 三千左右 有。对，也是因为根据不同的层次嘛， 对对对， 会有不同的价格。 嗯， 对。 那磨压呢？磨压大概？ 磨压门的话，大概也是在1000多2000。也都会， 磨牙门是最便宜的，因为它空嘛。 对，它因为它里边填充是比较空的， 比较少。对对对，所以大概这样一个价格吧，那肯定原木门是最贵的。 对对。 那如果从隔音效果来看的话，是不是还是说相对来说这种填充比较厚实的，就会比原木的这种要好一点呢？会不会？ 其实像刚才说的，像比如说这种桥洞力学板这种填充的，其实像这些门的隔音吧，其实仅次于原木门。 嗯，原木门应该说是最好的，是吗？ 对，原木门可以说是隔音效果是最好的。 嗯 嗯，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说，那除了这个，比如本着这个门的问题，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嘛，对吧？比如说像那个缝儿啊什么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这个的话，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就是可以注意一些，可以就是很多时候安装可以避免这像出现门缝过大这些的问题。 嗯， 而且在选门之前的就是测量的时候，包括门的尺寸，根据门洞的尺寸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类问题。 嗯嗯，那基本上也就是说门，我因为我有看门和那个墙之间它其实还有一个类似什么条啊什么的那种 啊，您说门和墙之间那个门框的那个扣贴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不是也很关键呢？ 对，这个的话是在测量的时候，因为它是要把在安装门的时候，门套和墙体中间肯定是有缝隙来打这个发泡胶嘛， 嗯， 所以这个扣线要把这部分给它遮住。 对，这样的话对隔音也有一定的作用，是不是？ 对，也有一定的作用，是的。 来，我们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我们这边豆哥美金可逗了，说哎呀，木门也能做烤漆啊，那这个能不能做金属漆呢？另外这个烤漆会不会把烤的时候把门给烤坏了呀？ 啊，那不会的。这个的话是有工艺在的。 对，给大家讲讲吧，这烤漆它是一个什么，它也是要用高温吗？那对里面的木头会不会有一些损伤？ 不会有影响的。 不会， 因为它本身是要先刷底漆 啊， 就是我们会在我们专门的就是专业的一个车间里边， 嗯， 来做这个生产加工。 嗯， 对。 所以得等于其实有专门的这种技术哈， 对对对， 大家不用担心，你要真烤坏了，那还做这门干嘛？ 就是 呢。那他刚才说的那个金属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点类似汽车上的那种烤漆？会不会门上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门上是不一样的。 嗯，那像这种漆的话，有没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就刚才您也提到的，就不同的漆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嘛？ 对。 那现在这种门它有什么样的漆？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去选？ 门上这个漆的话，主要还是跟环保挂钩了。有我这边的话就说到环保了。好的，像这种环保等级高的这种漆呢，毕竟这个价格肯定就是会比较高 一些。还是从环保上来说。 对，还是要从环保上来说。 嗯。 对，像普通的这些可能环保等级不达标的这些漆，可能它这个门的价格呢也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啊。 对，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环保的一个指数。 对对 啊，倒没有说是什么样子都差不多吧。比如说金属漆，我估计就是那种比较亮一点的，是不是？ 这个的话，像漆的话，比如说像在表面的话，可能有这种表面的处理，它会显得烤漆的话都会显得这样发亮一些。 嗯嗯嗯，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门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电话，包括您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一起发送给我们，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家的这个门呢？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呢？ 嗯，像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这个装修风格。 嗯， 对，装修风格，比如说是偏北欧的还是什么的，对吧？根据风格来挑选木门。 嗯 嗯，但是最主要的时候，风格是一方面，颜色这些的，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环保问题。 环保问题。 对，还是环保问题。 对，那当然，环保是第一位的。 对，环保是第一位。 你弄得再漂亮，环保不达标也不行。 对的，对的， 对吧？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了，说这个门呢，也算是咱们家里头，面积还比较大的一块啊，因为它挺大的嘛，一个大门啊，那它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空间的这种，比如颜色呀，或者说是它的这个风格呀，是吧？ 作为一种装饰。 装饰，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选一选，因为以前我们好像很忽略门啊，总觉得就是原木色就好了，或者是白色就好了，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您好好设计一下的话，真的是可能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居室添色的。 对，也就是在装修上面可能也会是一个点睛之笔。 没错啊，那像今天我们的公众号上呢，也因为是我们说门嘛，所以我们也发了一篇关于这个门的文章，然后我们公众号也提到了这个隐形门。啊，这个隐形门是不是就是我只要把我家里的这个墙的颜色和这门的颜色统一了就可以了呢？ 可以，其实墙的颜色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像现在我们很多见到的像这个隐形门，它可能会装在这个电视机的背景墙。 嗯， 对，可能根据背景墙的这种风格啊，就是来做一块啊，来做一块。 嗯。 然后这像这种呢，其实说白了，这种隐形门就是不用门框的，没有锁也没有把手。 啊，不用门框。 对，没有，因为如果有门框的话，就会知道 显现出来， 显现出来这是一个门 啊。那没有门框的话，那它隔音会好吗？它怎么能够那个？因为很多朋友不好理解嘛，就是因为可能以前这种惯性啊，就让大家觉得说应该有门框，那没有的话，那会不会就？哎呀，就隔音不好，万一我这块墙后边是个卧室怎么办？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隔音效果跟门框是一方面，这主要还是这个门的板材问题。 嗯， 对，所以说，为了就是说突出这个隐形门的这个特点，肯定是没有门框的。 嗯 嗯， 那能做到隔音吗？比如说我的那个，就是毕竟墙和门还是会有一定的缝隙的吧，不能整个挨要不蹭了吧、那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它里边在门在关的时候，它也是就是墙就是门的那个也是有一个门套在，只不过是外面没有那些那个门框的样子。在门关门的时候，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这个门就类似于那个像咱们西木牛仔的那种， 对啊， 就那个门一样，它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啊、 对，它里边也是有门挡的，就是门关上的时候，它的合页是可以自动闭合的，就关在那里。 啊，它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对，只是在可能是在里侧这样的，对，看不见， 看不见。那这样价格会高吗？ 这个隐形门的价格，也还好， 差不多是不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差不多。 毕竟我觉得前面少了一块嘛，少了一块，那是不是更便宜一点？ 这个我们这个价格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衡量。 对，我就开个玩笑嘛。 是的，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然后我们可以去选一选，看一看啊，了解一下啊。行，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说说关于木门的事儿，包括比如说木门的这种安装的一些注意事项等等啊，包括因为可能到底是。是我们应该先装门先装地板，这老生常谈的话题，对吧？然后包括可能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再去做一些这种测量会比较的合适啊，等等吧啊。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分担想你是我情非得已。 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

呢 又湿度比较大， 对，然后呢你墙可能这个没干的时候你又往上等于说去刷了这个漆呀、啊、或者贴了壁纸啊什么 的 就等于相当于就把这个潮气给捂在墙里了嘛， 是的， 那它怎么样发出来呀、啊、 是 那怎么办，那可能就 肯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啊，那肯定就长毛了吧、嗯、或者长霉斑了嘛，所以我们也是在这儿一个劲儿的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夏天这种比较潮湿的一些季节啊、大家可以施工没有问题，但是一定不能催师傅，就是不能说啊你必须三天完成，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墙没干的话我没有办法再去做第二遍或者说去刷漆什么的， 对对对， 对吧，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在这些地不同的时节它有不同时间施工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大家千万不要催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现在呢说很多的户型卫生间的都是没有窗户的，尤其像南方这种潮湿的气候哈、啊、如果没有窗户的问题可能就会被更加放大，没窗户就会存在光线不足潮湿气味的问题，那其实将卫生间的一些细节改变一下也可以实现卫生间的采光和通风哈，像这个呢就是以前老房子可能会比较多，就是没有窗户的这种暗卫吧， 对，一些户型啊一些老房子会出现这样，其实这个在改造的时候像设计这一块比较重要、嗯、 对，然后现在新房有一些是明厨明卫的还挺好的、 对的 啊、如果是没有的话那肯定这个通风首先比如说你排风扇什么的、 嗯、 对吧，这种你肯定得安好了， 是的， 是吧，然后采光呢可能就只能通过光源的问题了， 对对 对吧，在设计时候好好设计一下啊。好，来关注第三点啊，这个你可以好好说一下了，是关于选择木门的一些无趣的事儿啊，说现在的装修大部分人都会选木门嘛，这个因为它不管在外形还是在性价比上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当然它的价格呢这个有一些相对也比较高，那有一些相对来说还不错哈、 嗯、 所以选木门的时候呢要慎之又慎嘛，很多人可能也已经陷入了木门的一个误区，到底这些误区都有哪些，然后我们怎么去避免，那这个可能得交给专家来说一下了，因为今天正好说木门嘛。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像木门像这个好坏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嗯， 那首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外观的包括它的平整度啊， 嗯， 是吧，包括像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烤漆门， 嗯， 它的表面是不是那种饱满平滑的，像免漆门这些呢有的像那种木皮啊，比如说木皮这些纹理是否清晰， 嗯 嗯，然后反之看一下有没有鼓包的情况，嗯，比如说一些针孔啊或者颗粒啊这些来区分，就是说外观可以这样来看， 嗯， 当然重量呢可能我们不可能是去 腰一下， 对，去腰一下对吧， 对， 我们只能说在开关的时候呢就是在开门和关门的时候去看一下，当然也说了这个重量主要也是看填充嘛，对，另外像木门的这些一个平整度就是垂直，嗯，安装这些可能我们在挑门的时候在样板间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木门，嗯，包括它的一些材料就是说工艺以及出厂的这些检测，这些检测我们一般的话店里边都会有的，我们都可以去咨询， 嗯， 对，去问去看，嗯，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像门的一些封边的这些接缝处啊，比如说封边口啊这些等等这些细节问题可以去挑这些，还有就是一个环保的我们可以去闻一下这个木门这个味道来区分看这个木门是不是符合这个环保的这个要求，对， 嗯，所以有这么几点啊，就是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比如你看一下它平整度，因为如果你平整度都做不好的话那里边就甭看了是吧， 是的， 对吧，就是好歹你表面上你得让我看着还行是吧， 对对， 你表面都不行的话那里边咱就甭说了，对吧， 对， 所以这个可能很关键， 是的， 对吧，所以刚才说了几点啊，包括也有望闻问切嘛，对吧， 嗯， 木门也有望闻问切嘛，对吧， 对， 大家根据这几点好好去判断一下这个木门的好还是不好啊， 对， 好，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兄弟姐妹情同手足，赡养父母呢乃是子女的法定的一个义务。那在现实生活中呢，为利益啊，兄弟反目成仇的反正还挺多。那目前呢，在惠东县的张氏的九兄妹，为了房产的这个继承和母亲赡养问题闹上了法庭。庆幸的是呢，这个当地的法院和妇联的联合调控之下吧，九兄妹呢也是握手言和，并顺利的解决了房产继承和母亲赡养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呢，这条消息反正应该是我们在周六的时候给大家来放一下，因为周六是房产的法律问题了。 吧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说一下啊。那看最后一条信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户型面积的家庭呢，有很多家庭是为了让空间有效去利用，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都会打造一个带有衣帽间的整体衣柜，目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使用更加的方便和顺心。而衣帽间的整体衣柜的设计的时候，考虑的细节很多，我们需要逐一的去了解，这样才能够最好的设计出符合自己心仪的衣帽间的整体衣柜啊。这个有没有一些经验和我们来分享？家里有没有也做过这种衣帽间设计什么的？ 衣帽间设计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空间的一个利用吧。 嗯 嗯，然后像有一个衣帽间的或这些呢，可能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嗯嗯，是。像衣帽间，我觉得除了空间利用合理的利用之外啊， 对对， 还有一点就可能是你的习惯。 啊， 因为像有的人可能就习惯不喜欢叠衣服，他喜欢挂衣服。 嗯， 那这个时候你的挂衣服的话，你怎么去给他很好的区分？包括比如说他的这个高矮，这个你也得好好想。因为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就特别逗，他就喜欢挂衣服，然后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衣柜里呢，除了比如说这个最底下可能觉得直接挨地很脏嘛，就弄了一层小薄薄的小抽屉之外，上面的两层他都弄成了就是挂衣服的。就是上面最顶儿他也挂衣服一层，然后就等于说一个衣柜是两层挂衣服，他就没有别的了啊。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虽然是能挂很多衣服，储藏起来还是挺好的啊，但是够不着，对吧？就每次你要拿上层的衣服的时候，你都需要搬个凳子，然后那就其实有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嘛。 其实这个可能当初这个设计上面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对他光想着说怎么能够储藏多了，因为你要全设计成两就等于说就两排挂钩嘛，然后两个挂杆，这样的话搁的东西倒是很多。 对， 因为你想他又没有别的空间可占用。衣服可能成啊，但是就是拿起来很不方便，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当时设计时候我就应该把这个上面啊，就是稍微虽然也能做两层，比如说底下稍微的折一点什么的，但是往下一点，好的，这样我伸手一够就能够得着。 是的， 要不然每次我都得搬个凳子上去，这太麻烦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空间设计哈，也不能完全想到说是怎么能够储存越多越好，还得要符合您的生活习惯， 要合理的， 要合理， 对 对对对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木门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木门的安装的流程和它的注意事项啊。 嗯， 以前我们经常老生常谈说这个到底是先安木门还是先安地板，对吧？ 对， 是不是也有经常客户会向你问问这种问题？ 对，包括现在也还会 这样啊。以前我们经常老生常谈说这个到底是先安木门还是先安地板，对吧？ 对， 是不是也有经常客户会向你问问这种问题？ 对，包括现在也还会有这种问题。 对， 嗯，其实这个安装顺序吧，其实也没有固定，也不能说先安木门 一定怎么样，是吧？ 对，一定怎么样。其实关键在于这个木门的安装和地板安装这个中间这个衔接的这一方面问题。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安木门的这些，先安木门的话可以避免一些什么呢？就是说一些那个踢脚线的这种二次上门的这种情况。 嗯， 因为很多一些踢脚线的话是由这个地板厂家来安装嘛，所以说像在安的时候呢，一定要和地板厂家确认好这个地板的这个厚度。 嗯， 也包括下边的垫的这些板材呀，这些厚度一定要预留好空间， 预留好， 对，预留好空间。 嗯， 不然的话装完门以后装地板可能会有磕的或者是装不上的这种现象发生。 对， 然后要是说先装地板呢，就是可以把控好一个什么呢，就是把控好门和地板之间的这个衔接这个缝隙。 对，能看得见吗？ 对，可以看得见。是，也可以就是避免这个门框和地板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垂直的问题。 嗯 嗯，就是说不管先安哪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安完门一定要做好这个对门的保护，以免安地板的时候对门有磕碰。 嗯， 如果说先安的地板呢，在安门的时候呢，也要在地板表面就是铺上一些比如说报纸啊这些的，防止对地板有一些划痕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嗯，那除了比如说这个先安地板啊，先安这个门这问题之外哈， 嗯， 那可能有些朋友还在问，就是说我在测量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进场会比较的合适呢？ 嗯，进场的话像瓦工这些的，就是 做完了以后吧。 对，做完了以后这些，因为这样的测量的数据会更精确一些。对， 尤其比如说有一些新建墙体， 对吧？ 对， 有些新建墙体必须得你弄完了之后，我才能知道你这个大概的距离是多少啊？ 是的， 等等等等。 因为像这种木座嘛，都是需要定制，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些洞口尺寸比较精准的时候去测量，这样的话避免出现这种拿过来以后安不了还是像这样的问题，也是导致这个工期时间可能有点长了。 哎，那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也在这儿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门啊，可能以前比如说在某个厂家我买的这个门，买的是原木门，还挺好的哈、可能我在搬家的时候呢，或者说我在二次装修的时候呢，哎呀，这门真的很好啊，花了大几千，就比如你刚才说我买的是这个原木门是吧，4000到6000的， 然后不舍得、 对，不舍得。那可是我在改动的时候有可能这墙会改，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比如说这个门原来的这个长啊宽啊、然后我来把这个墙洞给弄好，这样可不可以呢？ 这个也是可行的。 嗯， 这个在像施工的时候可以跟工长，对，把这些这个就是你想要的这个洞口的尺寸啊要求啊、可以提前跟， 或者直接让他看门吧，你就看我这门、我怎么能给他安上对吧，也是可以的， 对 是吧， 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 哎，那如果比如说我像我们这边有朋友说之前可能也是找到这个比如说大的厂家来弄的，那可能我们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想换个颜色呀，然后或者说我想比如说把这个门框重新可能换个材质啊什么的，那这种可以配吗？比如说同一个厂家， 同一个厂家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可以配的，但是颜色的话， 就得看有没有了，是不是？ 您是指的是，比如说，其实它这个颜色的话，也不能说拿这个材料过去重新换颜色，要换的话，其实，包括运输啊这些很不划算，其实还不如重新换一副门套 啊，真的呀？ 对， 能会很差很多是吧？ 对，价格上可能会差很多，因为这边的话也是要重新的。像比如说免漆这些的也要重新的吸塑啊，这些其实还不如重新换一套 啊，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这是从它的工艺上来看， 是的，是的 啊，它不是说像我们说的这个边上再给你刷一层就完了，它不是 这 个意思、 这个不 是 这个意思、 啊、 对，当然可能有一些就是咱们生活中也有一些比如家里装修这些就连刷墙的时候就连门就一起都刷了、对，也 可以， 对，也可以，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适合隐形门啊对吧，那刚才直接给我来一个那个门坯子，然后你给我安上，然后完了之后我在家里刷漆的时候直接刷上了。 对，这个其实还主要取决于这个业主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哎，但是墙漆的话能刷在门上吗？ 也有， 也有， 也有，但是我们不建议，因为毕竟这些 不一样、 对，不一样 啊。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说家里这木门放了半年了，老有味儿，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可以对这个木门进行一个检测。 嗯， 如果说真的是闻起来刺激性特别严重的，这个可能这个是在出厂的时候可能环保等级不达标。 嗯， 对，如果说味道不是太严重这些的话，建议呢就是要常通风。 嗯， 对，然后家里呢多放一些绿植，这些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 或者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他刚才说那封边做的不好是吧，也有可能吗？ 对，所以说可以检查一下门，然后或者是找厂家来做一个检测。 没错， 来排除这些问题。 嗯，好。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刚才提到就是越实在它不是隔音越好吗？那会不会是门越重越好呢？它实在它就重嘛，对吧？ 是， 所以会不会有朋友就有这种疑问嘛，那到底是不是越重越好呢？ 也可以这么理解。我先说一下，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原木门这些的，对吧，它是全实木的， 对 吧，所以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比填充的和空心的这些要重。对，但是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门，它为了增加重量，里边的填充物可能会有这种钢管 啊。 对， 哦，哎，怎么会有钢管呢？ 就是它在填充的时候，在就是表面在磨牙前可能会加上，为了问题就是为了增加它这个 重量， 还有就是怕这种变形的这种情况、 啊、 所以说像这个选的时候一定要 选择好厂家，选择好品牌，对。 然后你得切开看看，因为一般厂家都会有一个横切面给你看， 对 吧？对， 一般店面都会有一个横切面的这样的一个小料泡面图， 对， 就泡面的这种小料可以看， 让你看一下我这个结构是什么， 对，里边内部填充是什么。 所以也不是说越重越好，还是要看它里边真真正的是什么东西， 对对 对, 对 吧？还有啊，就是比如说像有些朋友说看到说，家里要装修，比较喜欢这种什么北欧风啊，包括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多说一点，比如北欧风也好，还有这种中式是吧？新中式对吧？那像这种这个家里这个颜色的门怎么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像北欧这种风格吧，它主要就是其实就是比较简约一些嘛，比较简洁自然一些。一般可能都是以一些像这种纯色啊，线条这些或者浅色这些为主。对，可是像现代的一些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对。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中式，它可能会有一些雕花，或者说是一些门上面的一些这种装饰，是不是有些门就做不了？ 对，有些门是做不了的， 对吧？比如说像什么类的是可以做，什么样的是不可以做的门？ 像刚才说的，有的一些，这个可能也是分一些产品，但是有的。它这种免漆的这些，因为它有时候像这种雕花啊这些的，它可能做不了免漆的，因为它表面太复杂。 太复杂。 对，工艺上太复杂。对，像一些比如说 磨压是不是也不行吧？ 磨压的话也有的是，它是直接把造型都已提前做好的，然后再 弄上去还行。 对对对。 那比如像原木呢？原木这个就价格高了吧，因为在原 木 上刻 的 肯定是高了， 对， 是不是 这样的价格会很高， 很高， 而且有的原木可能都是手工雕刻 啊， 对，价格会 比较高 一些， 所以其实还是就看这个你上面那个，当然肯定是越简单越便宜，是不是？就是你可能一块板呢，肯定是最便宜的， 对，就一个平板，没有任何造型，因为包括生产工艺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对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要上面有一些这种花纹啊或者雕刻的话，那可能就加一块它就多少钱，加一块就多少钱，是不是？ 因为它要多走一道手续嘛。 对对 对, 对， 但是可能有一些门是不能做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不要说我就想要个免漆门，但是可能你喜欢那种造型，它没法做。 对，这个也是要根据这个品牌，他们这个包括就是那个工厂这些的车间的设备来定。可能有一些厂家他做不了， 对， 有一些他是可以做的。可以。 还有我们朋友问到说，这关于这门上这锁呀，这有的朋友说这个门锁也有什么静音不静音，它有关系吗？或者说真的是那么大的关系吗？ 其实现在静音锁真的是开始真的是非常流行了，因为它在关门的时候确实是 没有那砰， 对，没有砰的一声。对，尤其是像比如说家里有一些老人孩子啊，尤其是小孩这些的，在关门的时候可能砰的一声就会 吓一跳 这样 的。 对，所以说像现在这个静音锁的话，它确实可以有效的避免掉这样的问题。 现在是不是应用起来还比较广泛了？ 对，很广泛， 很广泛了。 对， 也许您想找着一个有声音的锁门都找不到呢。 对， 是这意思。 是这样的。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好，再见。 最爱意最深处的梦。 去，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黑角星。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